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中秋将至，相信您也感到了月饼的香味越来越浓，这轮明月越来越圆了。我们的节目已经连续几天向大家介绍了海外的朋友是如何过中秋节的，我们连线了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韩国等国的记者，深深感到了中华传统节日在他们心里沉甸甸的分量。那么今天我们要把视线投向宝岛台湾以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来听听港台记者给我们介绍他们将如何迎接中秋，当时尚和传统相碰撞时会有怎样的火花。好，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让我们将视线转向宝岛台湾。台湾台中 M Radio 的主播苏兄是深受当地听众喜爱的一位美食节目主持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曾经多次呢在各种传统节日的节目中与我们进行连线，介绍宝岛台湾的风俗。好，下面我们就连线苏兄，来听他介绍今年的中秋将至，台湾同胞们在做着怎样的准备，今年中秋又会有什么别样的中秋元素吗？ 威廉主播还有所有这北京外语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好久没有跟大家来聊天了。那么我是 M Radio 的这主播啊，在台湾为大家来做发音，我叫苏兄。那今年在月饼的准备上面呢，其实因为选项更多了，那也注重健康的概念，像花的馅料、果的馅料其实都入到我们的月饼里头，那其实有一点点走返璞归真的味道，像是在八九月份当中开始飘香的桂花馅儿，其实现在呢在月饼当中也可以品尝得到。那另外还有今年最盛产的这水果就是柚子文旦，那其实也通通都入到我们的这月饼里头。今年有点好像在店家呢准备的更为的充分哦，所以在售价上面并没有涨价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其实除了月饼之外呢，对于台湾的对中秋节最重要的其实是在烤肉。我们常常都说呢，一家烤肉万家香。今年呢有更多，因为适逢到三天连假的关系，所以呢大家其实早早的就在准备这个场地，那么甚至呢就是烤肉的这个食材等等啊。对于这个在烤肉场地当中，今年最流行的就是登高来做一个烤肉，因为包括了我们 M Radio 电台所在的台中市，那或者说101高楼啊，在台北市、新北市这三个地方的摩天高楼，这几年呢都多了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就习惯说，既然是连假，所以呢就会早早的请假，然后订房。那晚上是住宿在这里，因为距离月亮更近，所以呢可以看得更一望无际，周遭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遮蔽物哦。那但是呢，在晚餐，那么或是呢他们可能会连续住好几天呢，在一定会有一个叫做烤肉的派对哦。今年的烤肉方式呢，一般人平常会比较忌口，担心会怕胖啊，或者说烧烤东西吃多了对健康好不好啊，甚至其实现在空气污染也取缔的非常严重哦。那所以一年一度呢，对于好不容易大家可以公开来这个烤肉，那在今年各饭店呢好像在供应烤肉上面呢会来得更大赚其道，比月饼的供应呢好像赚更多的这个来源哦。 这些年来，每逢中秋，台湾月饼或称台式月饼呢，在内地也有着不错的销量。而在宝岛台湾，中秋节除了吃月饼之外，还有一项独有的风俗，那就是烤肉。那为什么台湾朋友喜欢在中秋时节烤肉呢？苏兄说， 其实提到了烤肉这件事情，应该是30年前，至少30年前呢，其实在台湾有一家这个叫酱油的厂商呢，他就在广告上面打出台词啊，因为既然台湾其实每年在中秋前后天气都非常的好，那一般大家都会露天出来做赏月，然后播柚子啊，然后吃月饼啊，泡茶，他们觉得说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味道啊，所以他们就想就喊出了这句台词，刚才我所说的一家烤肉万家香，那从酱油然后呢就是蜕变到这个烤肉酱，就是刷在我们肉片上面的烤肉酱，那其实从那个时候打响，所以现在呢其实每年到了这个中秋节，如果没有来刷上一些这个肉串呢，或是呢在户外摆上一些炭火来作为烤肉的时候，就好像少了一点什么样的这个味道，这可以说是广告商他们的这个台词打动了，就是这应该只有在台湾啊，台湾的大家特别风靡在这个户外烤肉的部分。今天在烤肉酱上面呢，其实也流行自制，就是自己 DIY， 那尤其呢现在健康风大吹，所以呢像是这个柚子醋哦，我们把这个水果把它打成汁之后呢，掺和在我们的烤肉酱上面，一方面就是不要这么的咸，不要这么的重口味油腻，二方面的话呢，也就是吃起来也会有淡淡的清香。 除了月饼、烤肉之外，在福建、台湾一带，中秋还有一个独特的元素，就是薄饼。薄是博士的薄，向来注重传统文化传承的台湾民众，对于薄饼的民俗活动也十分的热衷。 在各大饭店，除了说有最时尚的这个叫做电音的一些烤肉派对之外呢，其实也有部分的像游乐园，他们会推出就传统这种薄饼的习俗。这在我们南方，就是在闽南的这些习俗当中，薄饼就非常的所以薄饼就是也是讨个好彩头啦，就是像幸运饼，是我去我去祈求一个好的这个运道。那这个薄呢，在台语里面呢，闽南语里头讲的就是寡杯寡变，就是呢我要去直交，我要去丢这个铅筒，然后我希望能够抽到一个对我自己非常好的这个饼。那这个饼里头呢，有些就会带一些签诗，然后祝愿你的事业啊、人缘啊等等这样子。目前我们回过头来对于这个传统的这个民俗呢，我们会非常在乎的这个地方。 中秋节也是台湾地区的法定假日，节日将近，节日的氛围越来越浓。 就是下星期一呢，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所以连着礼拜六、礼拜天，其实总共会有3天的这个整个放假的时节哦，虽然时间不是最长，可是一般来讲在这一天大家大概都会返乡，所以这个对于火车票啊，我们的这个高铁的这个票务啊，其实都非常的紧张，大家其实早就已经预定好了，所以当天想必这个在交通上面会非常的这个拥挤才对哦。不过虽然挤归挤，可是好像在大家挤成一团的时候，好像特别有就过节的这个气氛，希望大家都能够今年心想事成，也谢谢蔚然主播给我们 M Radio 这样的一个机会，跟所有内地的这个听众朋友呢，大家来拜节问候，谢谢。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我们要把视线转向香港。香港的中秋节既时尚又保留了大量的传统文化，而2018的中秋节对香港来说格外的特殊。广深港高铁刚刚开通，香港如何迎接中秋？加上台风山竹刚过，今年中秋会受影响吗？接下来我们要连线我们的新朋友，在香港的凤凰卫视记者黄芷渊，来听听他的介绍。 好的，主持人，我们知道呢，前几天香港是刚刚经历了有史以来风暴潮最大的一次超强台风山竹的吹袭，那么善后的工作呢陆续展开。虽然说呢台风过后呢受到倒塌的树木影响，香港的交通呢一度是大受影响啊，但是呢我们看到香港的应急机制呢是相当的成熟的，所以无论是在事前的预防、事发应对和善后管理呢都处理得相当好，那么香港社会的日常运作呢很快就回复了正常，所以这次台风呢并不会说呢 对今年的中秋节呢是造成影响。那么说到香港的中秋节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时尚和传统结合的一个节日啊。我们看到其实香港人除了会和亲朋好友欢聚，比如说吃月饼赏花灯之外呢，香港的各区呢都会有不同的特色活动。先来说说最传统的活动，其实每年的中秋节呢，香港都会舞动火龙，而这个舞火龙呢也是一个有着超过100年历史的传统习俗。据说呢在19世纪的时候呢，香港岛的大坑曾经是发生瘟疫，那么后来呢村里面的父老呢就获得菩萨报梦，说呢在中秋节这一天舞动火龙，然后呢燃烧这个爆竹就可以消除瘟疫。于是啊那些村民就跟着去做，哎，发现果然有效啊。后来呢每年的中秋节呢，大坑的居民都会来舞动火龙，慢慢呢就成为了香港的一种非常独特的风俗。而现在我们看到每年的中秋节呢，在香港岛这个铜锣湾附近的大坑呢，一连3天晚上呢都会有舞火龙的活动，有大概300多名的年轻人呢会轮流的舞动着巨大的火龙呢是巡回的表演。而这样的一个传统呢，更加在2011年呢是被列为第3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于另外一个特色活动呢，就是彩灯会了。那么在中秋节，而这样的一个传统呢，更加在2011年呢是被列为第3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于另外一个特色活动呢，就是彩灯会了。那么在中秋期间呢，香港多个地区呢都会举行庆中秋的活动，而其中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所举行的中秋彩灯会呢是规模最大的一个。而市民呢除了可以赏月之外呢，还可以欣赏到彩灯展览，看看这些传统的技艺表演，以及呢是参与一些摊位游戏，一起来猜猜灯谜。那当然呢不得不提还有香港的月饼了。在香港过中秋呢，一定要尝尝这里的月饼。说到月饼啊，大家可能想到的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口味儿，但是呢除了传统的香港的莲蓉蛋黄月饼之外呢，还有世界首创的这个冰皮月饼啊，以及各式各样非常有创意的口味儿，比如说像巧克力奶茶味，还有绿茶芝麻豆花，甚至呢还有鹅肝味儿，以及呢是一些低糖的月饼等等。那么另一方面呢，要说说香港中秋节的放假安排，和内地呢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呢，香港的中秋节这一天呢是不放假的，但是由于香港市民呢一般在中秋节的晚上呢都会出去吃饭呐、赏月啊、庆祝，所以呢有时候可能会玩到很晚。所以呢香港的政府呢每年都会把中秋节之后的那一天呢列为公众假期，让一些在中秋佳节晚归的市民呢第二天可以好好的来休息一下。那今年的中秋节呢很快就要到了，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庆祝活动的准备工作呢都已经就绪。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呢是非常重视推广文化艺术，尤其在节庆期间呢，政府呢会大力的宣传一些文化艺术类的展览。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去年香港湾仔的利东街呢就展出了一个巨型的月球博物馆，吸引了很多市民和游客呢前来拍照。那么今年呢在同一个地点以及中港城呢还会举行呢以月兔秋灯作为主题的展览，到时候呢会展出由澳大利亚艺术家设计的10个巨型的月兔艺术装置，而届时还会有一些像音乐会等的一些表演活动。另外呢在香港的尖沙咀文化中心的露天广场呢还会展出一个中秋互动的光影装置，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呢，整个区域都会变身成为一辆光影列车，带给香港市民和游客呢不一样的体验。而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香港18个地区呢不同的地点都会有各自的庆祝活动啊，包括呢像举办中秋市集，有一些怀旧的主题的一些中秋展览，以及呢是鼓励香港市民和游客要珍惜食物的月饼回收活动等等。可以说呢今年的活动也是相当的丰富的。当然不得不提的是，今年中秋节对香港人来说呢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今年中秋节呢是9月24号，而在中秋节前一天，也就是23号呢是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通车的日子。我们知道啊，随着高铁香港段通车呢，以后粤港澳珠三角呢将会进入1小时生活圈，而香港呢也会进入一个高铁的新时代。其实早前呢高铁香港段车票在正式预售的第一天呢，天还没亮就已经有长长的队伍在站内，甚至呢有市民是连续几天通宵排队，希望可以早一点买到车票。而这样的情景呢还不包括在网上购票以及在内地购票的市民。而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呢，从23号开始，连续几天的车票呢都已经全部卖完，可见香港市民和内地游客呢都是非常的期待香港高铁通车。那么有香港市民就表示呢，随着香港和内地往来更加便捷，很有可能呢会选择到内地来过中秋和国庆，感受一下内地 地过节的气氛。也有一些内地的游客就表示呢，高铁香港段通车之后，来香港呢比以前更加方便了，所以不排除呢会和朋友一起来香港过节。所以我相信呢，今年香港的中秋节呢一定会非常的热闹。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我在香港所了解到的情况，现在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芷渊的介绍，希望将来能给我们带来更多香港的即时信息。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要把视线转向俄罗斯。每年九月八号的晚上，在莫斯科各城区30个广场和公园里都会同时点燃庆祝的烟火，因为第二天就是9月9号，将是首都莫斯科的生日了。而今年呢，莫斯科迎来了871岁的生日。有趣的是，今年莫斯科城市日的时间刚好也和莫斯科市长选举同步来进行了。现任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毫无悬念地以绝对优势战胜了竞争对手，连任市长。为什么这次的莫斯科市长选举毫无悬念？许多俄罗斯媒体分析认为呢，是因为谢尔盖·索比亚宁对莫斯科市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有效的管理手法，使得这个城市呢成功举办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也使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好，我们一起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旗下中文广播《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介绍。这也是我们与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联合主办的《双城之声》本周的内容。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莫斯科庆祝了城市日，莫斯科市政府努力把871周年庆典办得既有高度又充满喜庆，各种音乐会、竞赛、体育赛事、摄影展和游览。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娱乐都是免费的，而且很多活动适合各种年龄和口味的人。夜幕降临之际，10000枚礼花升上了天空。根据以往的经验，莫斯科人明白将要迎来一个愉快的节日，因此很多家庭尽管天气晴朗，还是取消了别墅之行，在室内加入到节日庆典的活动中。 周三，莫斯科市文化局做了统计，根据编辑部收到的信息，9月8到9日室内共有19个节日平台，两天时间里有1000万人次参加了活动，约6000名演员参加了街头音乐会和剧目演出，各种表演总时间长度有210个小时之多。总而言之，本次莫斯科城市日庆典像往常一样规模宏大。 非同寻常的是，本次城市日的庆典与首都市长的选举时间相吻合，共有5人参加了市长选举，其中包括现任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选举结果不出意外，索比亚宁获得70%的选票，其最靠近的竞争对手俄共候选人瓦季姆·库明选票数略低于12%。 值得一提的是，选票箱，莫斯科和全俄境内目前广泛使用的是选票处理电子综合体，民间将其称为电子票箱。这种票箱能够保障计票的准确性和选举透明性，而且打开票箱试图按需要更正选举结果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排除了所谓的坐票，票箱每次只能接受一个带有2维码的选票，而且选票需正确投放。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科西金大街第2151号投票站市长选举投票时发生了一个小故障，国家元首未能立刻将选票投入票箱，完全遵守秘密投票原则的票箱坚决拒绝接收票面朝上的选票，当普京将票面朝下后，票箱才接受了选票，并且告知选票已经统计。 有关莫斯科被选中的市长有这样一些简历：谢尔盖·索比亚宁60岁，按照目前标准，这正是富有创造力和新潜力，能够将早前的理想付诸实施的年纪。本届市长任期5年，索比亚宁指出，他将继续莫斯科的重建工作。按照基因规律，他有这样的力量做各种事情。要知道，他爷爷的年龄超过了100岁，而且市长本人总是保持良好的状态。年轻时参加各种篮球赛，打过排球团体比赛，在滑雪方面也非常拿手。最近的一些年里，在网球场上也能够经常看到他的身影。 索比亚宁就任首都市长前负责总统办公厅的工作，但他的管理风格并非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形成，而是在条件恶劣的西伯利亚北方地区。26岁的时候，他按共青团要求来到了扎霍鲁斯特内科加雷姆。10年后，从市长岗位离任时，这座城市成为西伯利亚地区生活质量最好的城市之一。2001年，索比亚宁被选为秋明州州长，工作量非常大，但问题依旧：低工资、路况差、孩子们分三班倒上课，而且州预算几乎空空荡荡。索比亚宁说服中央将一部分资源税收入留在地方，而在此前所有这方面的收入全部归属中央。由此，此前被称为农村首府的秋明市在几年时间里变成了一座社会基础设施发达的现代化城市了。 2010年，俄罗斯总统任命谢尔盖·索比亚宁为首都市长，他从前任市长尤里·卢日科夫的手中接手的莫斯科是一座街道汽车拥堵、公交车系统不足的城市。索比亚宁非常积极地开展工作，为此受到了不少批评。要知道，几年时间里，在我的街道框架下一直在修路，导致某些地方出现拥堵，但是人行道还在继续扩大，把更多的空间留给步行者。在乱停乱放的街道旁出现了有组织的停车场，在垃圾丛生的地方出现了绿色小岛。似乎毫无希望，车辆拥堵的莫斯科街道突然让所有人都感到舒适起来。不管是步行者、驾车者，还是骑自行车的人，甚至街道本身也变得相当整洁了。 莫斯科人发现，乘坐新型快速公交车在专门划出的车道上行驶，有时要比乘坐岛站地铁还要快捷方便。据统计，目前每昼夜有260万乘客愿意乘坐地面公交车，而就在不久前，人们还对这种交通方式厌弃不已。 此外，莫斯科地铁和2010年相比也变了样。目前一路向前的地铁车厢中有空调、 WiFi 和电视屏幕。值得一提的是，又增加了71个新地铁站。而对于众多的驾车者来说，最让其愉快的是大街上的堵车现象减少了。有多年驾车经验的司机发现，在莫斯科驾车变得更为舒适，堵车情况少多了。 国际专家的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荷兰专门从事生产导航和导航软件 TomTom 公司不久前提交了堵车大都市排行榜报告，在根据 GPS 资料分析编制出的48个国家390座城市清单中，有5座俄罗斯城市。仅在4年前，莫斯科还处于清单前列，但现在已经下降到第13位。目前莫斯科人每昼夜的平均堵车时间是49分钟。 与此同时，索比亚宁和他的团队还在改善卫生医疗系统，修复建筑遗迹，开设新的图书馆和音乐大厅。对于普通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简化国家服务流程，将公民和官员的沟通时间降到最低。 莫斯科市长选举过程中没有任何悬念，9月9日，甚至一年前为批评索比亚宁议员投票的地区选民也给他投了票。